我买，我没卖过家具，我去那儿看过家具。 有档口。 有档口。哇，你知道那香河那一条街、根本就逛不完。我真的我太小看香河了，我以为就一个呢，没想到是一群。 一群一排。 是建筑群。 对对对。 对。 说到香河的肉饼，梁爷、有没有带着宝贝金金去吃当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食品食物？ 不是有驴肉火烧吗？ 驴肉火是保定。 哦。 好吧。 廊坊 都差不多。 人肉饼。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饼都吃了。我们在那个酒店。这个元善餐厅，然后各种各样的饼、孩子反正在那儿自己跟人聊，然后我感觉他还要了一个，反正不知道什么饼， 要了 刷脸， 自己要的， 就不是，他就在那看着好，可能人家 就喜欢给他一点小、小食吃什么的， 小食会什么的， 对，好像是，我当时没有留意到，所以他应该是品尝过， 还是不错的、 对，其实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个酒店的环节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是在一个比较有主题性的酒店当中体会哈、说说你们到底体会哪些课程啊，酒店的环境住宿的感觉怎么样啊？ 他这次上了一个制作香囊的课程 啊，香囊， 香囊 就是古代的人叫出留香， 对呀、 给那个啊， 意中人， 对 是不是、 对，我因为我带孩子这个就时间长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 哎呀，什么东西、 挺香的。 对，你可以跟他说这是古代放暗器的东西。 哦， 那你看那个武侠片里面不都是把什么什么锁藏在香囊里面？一扔香囊，一排针出来了。 反正香囊是个信物就对了。 对 对对对， 我们给孩子讲就是说你喜欢谁，他说那我想送给奶奶。 哎呀， 真像 好然后专门跟那个老师还请教了，他跟老师说，因为我就引导他，我说那你问问老师，跟奶奶的话，我们配这个香的时候怎么配？然后他会跟老师说奶奶的睡眠不太好怎么办， 好懂事啊， 放一点薰衣草，少放一点这个什么香，然后他们俩一起和老师调配出来的。 我觉得你应该悄悄把这个视频录下来、回去给奶奶一放，那奶奶热泪盈眶，睡眠都治好了， 对，更睡不着觉了。哎呀，我大孙子，哎呀，你还 真好，真贴心。 他是发自内心的，他真的有金牛座嘛。然后老师也非常的专业，老师是专门在日本学过做香。 哦。 他讲了，在给我们操作之前，普及了这个知识，大概就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。 哦，大概是什么角度的一个普及？ 文化，传统文化，就是中国古人对这种东西，它是一种怎样的仪式感？然后他用它怎样表达情感？就是这样。然后很惊讶，就是一个4岁的孩子，我还是原话，也没有什么文化，不认识字儿哈，我到处说的这一点，他就坐在那儿，坐在老师边上，就安静的听了整整一个就。听下来了， 哎，我就很奇怪啊， 很棒哎， 就是晶晶平常的这个个性是什么样的？活泼吗？ 就是普通的孩子 啊，不活泼，不是很活泼那种， 比较温暖，然后比较随性随和的一个人， 那还可以，那就听进去， 小暖男， 感兴趣。 但是还是说文化，我觉得如果是你讲一个外国的文化，或者是文化背景上，我们在我们的血缘里没有那么深的东西，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共鸣。 对 对 对对，我的天哪， 就很神奇哈。 是的，是的， 我跟你说，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，这骨子里的东西。 我以前呢，对就是孩子的国学教育不是很懂哈，但我听说有朋友家。的孩子去送过去学各种各样国学嘛，我还不太理解，我就想说我们学古文的时候当时都背不下来，怎么可能那 么 小， 对呀、而且现在就我们总会想说这社会发展多快啊， 对 对，还要让他去学国学就差不多就得了， 对，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 但反而说到这种环境了，身临其境，你就会发现对他们是一种休息和放松，因为国学其实就是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全体验，它其实是日常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 对呀，打开古人的那个生活方式，哎呀，这真是新世界的大门哈！古人也会早起，也会沏茶，也会吃饭，也会打扫，他们也有自己喜欢穿的衣服，是吧？也有爱恨情仇， 对呀。 古人怎么打架呢？ 对 呀，就是比如说啊，这个吵架，小两口这个闹矛盾了，这些可能都会一一重现出来。 对 对， 会有情感的说法。 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比较理论的传输之后，要实际行动了哈！这个香囊怎么做呀？哎呦我天，好！就跟小粽子那个大小一样，是吧？ 香囊非常小，就像整个就这么大， 特小。 然后它是一块小布，我们古代的那种精美的小缎，然后它里边有一个。现在其实网上是有卖那种香包的，就是套装，大家买回来自己在家都可以操作。 OK， 我也可以哪天咱们孩子组织一局哈，我给大家教， 是是， 很简单， 好啊好啊， 就是用香料，然后几种固定的香料，不同的配比会有一点学问，就不同的人的体质 啊，真的 吗？ 真的？ 哎呀呀呀呀！我的妈呀！ 吓死我了！你给个信号，你以前不使个眼色吗？你这蹦出来，话筒差点刺了。你说吧， 使半天了他， 配比嘛，